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啊？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王伟民一家之言第二部分，咁我哋讲紧咧 Halloween 嗰晚咧就系、是、啊齐恩同佢母亲嘅争执，咁我哋喺 break 嘅时候咧都同啊 Alphys 都讨论咗，佢话其实系咪真系佢觉得系齐恩用呢个真文嘅字眼刮母啊，系咪一个即系、就是、啊恰当嘅字眼咧？但我自己阅读唔同，每个人阅读嘅事物可能唔同，我哋都系核子摸象，基于本身嘅背景同眼界咧，系攞咗你想要嘅嘢嘅。咁所以变咗唔系对错嘅问题，而系各角度够唔够全面嘅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咧，我见到嗰个画面啊，即系苹果动新闻拍到嗰个现场嗰套画面咧，我见到系一个啊。表面扮冷静，实际好忧虑嘅母亲捉住个女就拱佢咗入的士，而当时呢个女就好挣扎，就唔想入。咁旁边有啲唔知系保镖啊，定系酒吧老板啊，定系旁人啊嘅外国彪形大汉咧，就劝住齐恩冷静啲咁。咁佢但系问题，个阿妈就唔理咁多，总之拱佢入的士先。咁一脚就掹翻个阿妈出翻的士，跟住总之佢都唔肯入。吓、啊、喺个过程咧，咁啊喐手喐脚个过程咧，我觉得佢系掂到佢阿妈嘅面。但你话系咪刻意地啊，用一个叫做掌掴母亲咧？我自己就唔会用呢个阅读。我阅读唔到啊，应该咁讲，我唔会用呢个字眼去解释呢件事，因为我觉得纯粹系我唔想入，你拱我入，咁啊喺度互相喺度推手嘅过程咧，咁啊我过只手咧，你知嗰个系一个情绪病嘅孩子，你知嗰个饮咗酒嘅 Halloween， 佢披头散发，佢化咗好多时间嘅妆，个妆唔会一两个钟头化到嗰啲发啊，头发嗰啲白色花白啊，样一样啊，披头散发啊，成个面嘅鬼面，喂，佢做咗好多功夫。飲咗酒，朋友面前好嗨，終於佢個有個男性朋友同佢一齊上個的士，佢先肯呢個閂門啦。呢、這個過程佢阿媽係受到咗有兩下係掂到個面嘅，我但係咪係刻意地係掌掴佢阿媽咧？我又覺得唔係咁嘅形容，因為當時喺個的士裏面同外面之間推撞之間，不過大家每個人閱讀都唔同啦。如果你覺得佢真係掛咗佢阿媽咁，咁無論點咧都係一件悲劇。啊！悲劇就係兩代之間相處困難。你做過人女個女嘅，你做過啊人父母嘅，你都明白兩個角色都唔好做。其實喺咁嘅處境，已經逼到你知所有嘅記者有幾十個喺度，加埋旁人，加埋各式各樣，同埋一個飲咗酒有情緒病嘅啊女孩子。而當時應該點處理恰當？唔係表示啊唐英年老婆恰當，但係。呢、这个过程发展到呢度嘅时候，实际都唔知应该点。你问我，我真系冇晒符啊！只能够讲一句，用翻呢个我哋以前做呢个教子有良方所讲嘅，喂，冇晒符，冇晒计啊！唔好问我，唉、哎，我就完全唔识。我系一个失败嘅父亲啊！我讲翻个被访者，无数被访者用呢个对答嘅，诶、哎，唔好问我呢啲，其他啲咩都得啊！教仔女唔好问我，我系一个失败嘅父亲。好、啊、，OK， 我都系咁认为啊，我自己都深有同感。嗱、啊，我想讲翻两代关系嘅艰难。如果在紫微斗數里面呢，佢已经在安星規律里面呢已经透露了这个必然的矛盾在这里。紫微斗數透过十二宫来解释一个人的生命结构和际遇。啊、命富福田事有千疾财子妻兄顺时针方向就是这样排的方式。佢紫微斗數有两个系统。你嘅命宫嗰个系统系一个系统，你嘅仔女偏偏系另一个系统。如果你系杀破狼系统嘅命宫，你个仔女就系基月同梁嘅系统。杀破狼主开创， 基业同梁就属于守成。如果你是基业同梁的系统，你的仔女就是杀破狼系统，是必然的，这个安生规律来的。里面含有什么哲学呢？个哲学都告诉我们，其实两代的本质基本是不同，价值取向一定是南辕北辙。如果你是虎豹豺狼，你的仔女就冇鬼用，在你的眼你的角度看，他们是兔仔、绵羊、山羊啊，微鹿，遇到问题即刻就走。你觉得点解唔打？系咪啊？有敌人嚟侵，拧住面就打。呢、这个就系狮子扑兔。但系你系狮子，你嘅仔女必然系兔。掉翻转，你系呢、这个啊微鹿绵羊啊，你系呢个兔仔嘅啊嗰种动物嘅时候，你嘅仔女又变咗掉翻转噶咯。就是一个好斗的阿修罗来的咯。咁你觉得点解咁唔安分嘅？係咪点解我一生循规蹈矩生个仔女咁嘅？点解佢哋永远都系咁样？点解佢哋永远都好似啊唔安于本分嘅？我哋以前系咁又讲以前喎，咁啲仔女好不耐烦㗎啦。係咪大陆走烂落嚟香港，喺鑽石山山边搭个木屋，我哋希望佢系乜嘢啫？24小时都唔停手㗎，喺工厂再攞啲嘢返嚟做，老人家咪剪线头，女人咪穿胶花囉，細佬哥咪帮手行荷包呀，收其他嘢囉，如果唔係執下烂铜烂铁去卖囉。一个男人做两份工，希望改善屋企嘅家庭生活，好难得地上到楼，係咪住咗喺黄大仙咩一座407号室咁。喂，厕所仲喺外边嗰啲啊，中间间先有厕所，但比以前好好多啦，比木屋区，起码有电啦，起码系钢筋水流啦，唔同林凤娇所讲啊，系嘛？每次喺台湾台风一嚟嘅时候，人哋家徒四壁，佢屋企连四缝壁都冇啊，得四条柱嘅啫，所以佢当天发誓，如果能够牺牲佢一个人，能够换取一家嘅温饱，乜嘢佢都肯做啊！所以当我哋当时个记者汪万玲喺个日本菜馆铜锣湾里面问阿娇，你唔觉得委屈咩？当时佢连个老公叫做成龙两个字唔可以提，佢偶然间唔提唔得，先讲陈先生冇名分冇身份，隐形咗喺一个啊香港呢个都市里面，然之后每日淨係负责照住佢个仔送上去呢个 Chinese International 读书，然之后保镖啊劫住佢落嚟食晏喺洛克道当时嘅福临门。係啦，就係咁㗎咗喎。咁佢话唔委屈咩？佢林凤娇好奇怪问返阿汪，咁叫委屈？我心想事成，有咩委屈啊？我父母依家喺台北间屋好大啦，係咪？唔使再驚台风嚟啦，台湾一年有100个台风㗎。我个细佬喺美国留緊学，唔使无所依地下喺台北流浪。喂，我一家幸福温饱，喂，牺牲我一个，咪当时我咪咁向天发誓嘅咯？点解你觉得委屈呢？系啦，嗱，心想事成，人仍然都唔快乐，就系话你要咗呢样之后，你就发觉原来失去咗另一啲。你有咗你嘅温饱，原来发觉某样嘢而造成终身嘅遗憾。嗱，呢个就系我哋所命运里边嘅复杂。喺紫微斗数嚟讲，就一定系咁。我哋留意一下。李嘉诚唔同佢个仔，李嘉诚13岁就已经系开创啦，系咪啊？死咗父亲，冇完成中学程度，有个阿妈有个家姐喺潮州要等佢供养，一个咁嘅少年人喺香港，广东话到呢家都讲唔好，乜嘢都唔识，吃过几多苦头，几有开创？你睇佢两个仔 ，Victor Lee 同 Richard Lee， 冇可能系咁样嘅人生。但系问题佢哋受尽咗任务，一出生就已经系李家子弟，系咪啊？圣保罗男女嘅小学读到中学。毕业就即刻已经直接入史丹福，史丹福攞埋学士同硕士，翻嚟已经有成个长和系等住你，有班顾命大臣，系咪有马世文、洪小莲、周连茂，全部粒粒明星围住你哋，咁应该好大成就先啱啦。冇输在起跑线，喂，有咩成就啊？你话俾我有咩成就？李嘉诚有佢自己，你中意佢唔中意佢都好，起码成立咗一个吓、不世嘅王国长和系。但系两个仔呢有咩成就呢？如果唔系谨小慎微，就只不过狂妄大胆啫噃，系咪？你睇李兆基 好鄉下老一個，你唔好睇少，係嘛？物底算盤，你望李家傑同佢嗰個細仔李嘉誠，李嘉誠都有少少成就，我成就咪就係娶咗個明星咯，叫徐子淇，同埋成日生仔嘅，不斷懷孕，係嘛？就係咁咯。仲有咩成就啊？你話我聽。鄭裕彤人哋叫大膽同，冇受任何教育啊，喺澳門新馬路周大福掃地嘅啫嘛，係嘛？喂，你唔好睇少佢嘅新世界王國，係嘛？佢嘅周大福王國，但係唔係鄭家純 Henry 同埋嘅 Peter 鄭家誠可以做得到。喂，仲有無數啲例子，你再數啊！你再數，你而家講緊有錢都係香港人中意聽有錢佬故事啫。如果唔係有錢，你睇下其他界別啦。嗰啲名震天下嘅畫家啊，嗰啲才華橫日嘅藝術家仔女，喂，唔係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嘅喎，係咪啊？嗰啲鬼手神功啊，嗰種技法嘅人咧，你叫碧咸點教個仔啊？開翻七船斬啊！佢個仔連一個職業球員都唔可能做得到嘅。點解會係咁？係啦，你話點解係虎父犬子？唔係犬子，大家個價值唔同。好多時候兩代傾呢嘢傾唔掂嘅，係嘛？個老豆覺得喂最緊要安安穩穩啊嘛。你大學畢業，名校出身，長春藤大學攞咗個 charter accountant 入咗四大行，老細中意你。喂，你已經可以坐喺度等時間做 partner 噶啦，已經啊！你話我唔中意做會計嚇、啊？你拍到你老豆雲拍都唔齊喎！你老豆情願見到有鬼啊，好過聽你講啊嚇、啊！你唔中意做會計？你讀會計入會計做緊會計攞咗個牌，你話你唔中意做會計，咁你中意做咩啊，大佬？你唔好理我啦，唔理你，得你粒仔又唔理你，係嘛？兩公婆加埋其他親人，個個望住自己嘅仔成龍，唔理你點可以唔理你啊？系嘛？你嘈两嘈，搬出去住。唉，冇啦，我买多层喺楼下啦。你喺楼下住啦，楼下住。作为老豆嗰个觉得，都起码望到佢瞓唔瞓啦。我喺窗望落去，知道个灯光仲有冇啊嘛？系嘛？走落楼下敲下门都知道佢原来喂大佬仲未瞓啊，两点到人哋冇闹投诉噶咯。咁你知啊嘛？哦，咁啊跟住更加唔会理你啦。菲佣系你嘅老豆俾嘅。电费老豆俾嘅，间屋老豆嘅，系嘛？连干洗嗰套呢啲衫都系老豆嗰个数找嘅，俾人攞嚟找嘅。你净系负责咩啊？负责揸车咯，揸车去边度啊？咪同啲 friend 去饮酒咯。切，咁你谂下啦，喺个老豆觉得咁唔系点啊？起码眼前见到啊！你唔买埋间屋俾佢仲好啊！一个人唔知飙咗去边度，原来发觉依家马达加斯加咁，你点啊？系啦。嗱，父母就係咁，硬精明，宣武为策，喺公司里面对住几千人，係咪管理一间公司集团都可以游有余印。喂，对住个仔，对住个女，一动都冇啊？点解啊？係啦，呢个就係角色唔同。喺个老豆係狮子老虎嚟嘅时候，点解个仔女咁冇出息嘅？我做嘢唔係为钱嘅，点解唔係为钱啊？Money is not important. Money is not important. 喂，我你住喺我间屋喎，揸紧我架宝马喎，工人我俾，电费我俾，系嘛？干洗我俾，食饭我俾，跟住你话 money is not important. Money is not important. 我啲 money 你面 not important 啊？冇咗我你点 support 啊？系啦，但系小朋友喺个咁嘅温室长大，从来未饿过，从来未奋斗过。喂，点解我要因为赚咗你咁两个臭钱去磨损我嘅人生，系嘛？只有付出而冇收获，等因奉此，系嘛？七点钟要起身，七点半要梳洗好，系嘛？八点钟要着晒西装打落去，跟住去到公司里边同你班咁嘅骑呢怪开会，系嘛？对上成部猪头嚟嘅，系嘛？同事之间勾心斗角，部门之间玩嚟玩去，班下属啊，个个嘴藐藐嘅。智障啊！全部系喂，我点解我会浪费我嘅人生就换出个金钱？呢、这个金钱就系只不过系生活就养翻我自己，养翻我自己就住住呢班人，只有虚耗，冇任何 input。点解我要咁做啊？我唔打工噶，系嘛？我咪南美洲咯，你再从我阿根廷咯，嗰度有自己嘅天空，冇咁污染，冇中国人嘅世界。哦，咁样 咁样培养你作为个专业人士，点解你永远都唔珍惜自己啲牌照啊？赚钱嘅 earning power， 赚咩钱啫？我用我生命换翻钱咋嘛？赚钱咩？个 trading 嚟咋嘛？系嘛？我磨损二十年，换翻层楼又千五尺，喂，咁我人生咪真系一个梦一样？我唔会重复你嘅游戏噶，因为你系基于同样，你嘅仔、你嘅仔女就系、是、一个不羁嘅野马噶啦，佢要拼驰嘅马系要逆风而跑嘅，佢唔走顺风路嘅，佢唔想被安排。啊！佢唔想翻工放工，晏昼食饭开会，开会之后就嗰啲咁啊，讲埋啲人都唔系人讲嗰啲嘢，戆戆居居对住啲 PowerPoint 射咗个墙里边讲 budget 啊，讲 more revenue 啊，跟住讲 overhead 啊，讲 headcount 啊，讲点样样啊，跟住你明知又唔系讲真话，我又明知唔系讲真话，我对住你想呕，你对住我又想呕，大家一齐又要开完会，仲要一齐食 lunch， 大佬啊，我个人生慢慢就流失噶啦，我唔想咁同你哋度过啊，系啦，冇错啦。呢、这个就系两代嘅本质，冇对错。你追求嘅安稳，但系对你下一代嘅儿女会觉得，喂，安稳令我窒透唔到气啊！喂，我只希望我烟花咁灿烂啊！我嘅人生系咪啊？人生如流星啊，只要能够闪耀过啊，我唔介意长埋于直直长空啊！我唔同你一样啊，大佬，你要做所有都系话应适合外边人嘅价值观嚟评价。系咪啊？你又冇屋区要转公屋，公屋你要住上半山，半山你要向海，向海之后你就要个仔女读名校，仔女读名校之后就要呢个咩？去美国长春藤大学点样换翻个学位翻嚟，攞咗个 MBA 喺华尔街走一转翻嚟，就系、是、要重复翻你咁嘅人生。但我唔要呢啲嘢，系咪啊？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冇对错之下，大家唔同嘅价值观，变吉凶者全扶持，每个人个入怀抱唔一样。你仲系一个贫穷期，你就希望稳定，希望间屋由三百尺变千三尺，千三尺变三千尺。你希望由太古城搬上呢、这个啊呢、这个天后庙道，天后庙道就去马基仙纳道，马基仙纳道上山顶，由呢个所谓大厦啊 A 座 B 单位啊嗰啲，就变咗一个 house， 只有一条路，路名得个 number， 呢个系你嘅追求。但对小朋友衣食咁丰足嘅小朋友，眼界咁阔嘅小朋友，你自细要俾佢读国际学校，同全世界嘅学生交流，系咪啊？佢试过喺埃及金字塔里面望过成个啊开罗嘅平原，佢又试过喺呢个非洲嘅草原里面吓、啊、见到野兽嗰种啊弱肉强食。佢又见过喺呢个巴基斯坦贫民窟里面，点解啲小朋友喺垃圾堆不断喺垃圾话啲嘢落个口里面，竟然可以冇病嘅，唔使犯药疾而会病死。係啦，佢嘅世界阔好多。你嘅需求同佢嘅追求唔同，你追求仲系温饱。嗱，呢个就系话两代之间嘅永远冇办法冲突。除咗一个基本结构，紫微斗数话俾我哋听，你嘅命宫即系你嘅际遇，你嘅人生嘅际遇，写个剧本系同你仔女嗰个系统系唔同嘅。呢、这个系南辕北辙，一个系阴，一个系阳，一个系前进，一个系后退，系咪啊？一个要稳定，一个稳定系成为耻辱，就系咁样啦。要无情嘅开创，一个系开创，唔系就系赚钱，佢希望揾到自己嘅价值。嗱，大家追求嘅唔同，所以当一班以为自己喺香港已经好有成就嘅人，成日觉得嗰班目前之前系废青，因为点解佢冇走佢条路？但系唔会啊，两代唔会重复翻你嗰、那个啊，为咗金钱，为咗啊目前拥有嘅权利、权力同埋啊利益而埋没良心，佢哋做唔出，用自己嘅方式行事咯。系啦，嗱呢个就系话两代个艰难就喺呢度。你谂下，你同你上一代何尝又唔系有咁嘅矛盾呢？咁紫微斗数除咗喺结构安星里边有个咁样嘅南辕北辙嘅品质星系唔同以外，仲有唔同嘅杂爻都彰显唔同嘅关系。六全系乜嘢啊？利益所在。六全唔系粒孤立嘅星嚟嘅，六全一星嚟嘅时候，佢会有两粒星伴住佢嘅。因为利益所在就有小人窥治，所以六全一宫，六前一宫擎羊雕，六后一宫陀罗虎。利益之所在就有明争暗斗，擎羊系个雕，用个雕字，你要意会古人用字嗰种准确同心意。咩叫雕？ 六后一宫陀螺府啊，陀螺就系咩咧？陀螺就系一个监犯啊，啲漫画成有西方漫画，一个监犯只脚驮住一个黑色嘅好似保龄球咁嘅嘢，佢拖住你，等你逃跑唔到。呢个系拖住你。我经常用拖累，但系好多人系唔系好中意嘅。原来好多人听见拖累，佢好唔系好接受佢嘅六亲拖累佢嘅。父母点会拖累我咧？我爱佢哋啫嘛。仔女点会拖累我呢？我对佢照顾咋嘛。爱情点会拖累我呢？我甘心情愿㗎嘛。係啦。所以唔好用拖累，用拖住你。人生嗰啲嘢永远拖住你，嗰就係陀螺嘅工位。嗱，六全系咩？六全系好处。稳定嘅利益。简单地演绎就系你嘅 focus 所在。但係人嘅 focus 所在就系你嘅死穴所在。如果你嘅子女宫有粒六全，咩意思呀？你一生儿女债。你嘅眼永远摆喺个仔女度，几多人搭巴士都唔舍得要搭电车嘅，但系供养个仔女读国际学校、弹钢琴，800蚊个钟，系咪啊？吹长笛啊，黄药师一样潇洒，系咪啊？跟住不识不同不样嘅所谓嘅叫 cam 啊，所谓嘅啲型啊，要佢开眼界，系咪啊？去车路士嗰度。过暑假可以踩下车路士嘅草地，即求接受一个7日嘅足球训练，基础训练系咪啊？去剑桥吓，阅读下剑桥大学喺暑假嘅时候入唔到去，都作为一个寄望啊嘛，系咪啊？将来就希望目标就是入剑桥噶啦。你睇下佢草地喺剑桥学英文，点解啊？佢个 focus 摆晒喺度，一生围绕住个仔女嚟转，无数朋友都系咁嘅。围住个小朋友转，好开心。小朋友原来入咗黄人，不断同啲同学讲，开心我自己升职，开心我中六合彩，我真系入咗黄人。系啊，平步青云啊，从此系咪啊？黄人跟住点啊？好明显系港大噶啦，系咪啊？跟住点啊 ？A.O. 啦，咁啊许仕仁嘅人生咪咁咯。不过佢应该唔系想个仔做许仕仁啦。但系突然间。个仔任何嘅风吹草动都令佢非常啊情绪起落嘅。当个仔读完7年黄人嗰阵时就 upper six 啊嘛，系嘛，即系 lower six upper six 就 form seven 啦，即系叫入唔到大学，成个人沮丧到系面如土色，系嘛？佢个仔顾住拍拖，咁佢讲啦，做老豆嘅 interpretation， 即系个仔唔系本质 very good 嘅，不过。爱情啦，啲女仔唔是啊，嗱，呢个系最容易演绎方法嚟嘅，系嘛？咁点啊？咁当然唔会唔读大学啦，我即系黄人噶嘛，系咪？咁啊去外国咯，哦，去外国，因为打工仔条数要计啦，嗱，系嘛？去外国一讲一讲，又去到4-5万蚊个月，哈哈。好啦，等到个仔读完大学啦，啊，终于挨晒完啦，好开心，等个仔毕业翻嚟啦，系嘛？留学翻嚟。啊！呢啲咁嘅名门子弟，唔系喎，佢唔翻嚟，唔翻嚟，系啦，唔翻嚟，唯有佢自己父母去探佢咯，探佢，去到先知，原来个仔已经同女朋友同紧居咯。你嚟到好似都唔系好方便，系咪瞓你自己间酒店好啲咧？嗬，潮唔潮水？翻嚟咪一个斗败咗公鸡咁，系嘛？因为你人生只有一个悬念啫嘛，个仔啫嘛，个仔已经成长，大学毕业啦，有自己家庭啊。有个女朋友啦，喺澳洲生活得好好啦，咁你点啊？你突然间发觉冇咗个重心啊，生命嗱，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六全。六全嘅意思系乜嘢？你嘅执念、你嘅死穴、你关注喺度，你将所有嘢摆晒落去度啊！你升唔升职？你几多钱人工？你住边度？完全唔重要。最紧要个仔，最紧要你个儿女系咪啊？你将个所有注意力摆晒喺度，任何工位都系。不过一讲子女两代关系，咁啊摆喺度就系话嗰个就系你嘅死穴所在，嗰、那个就系你一生喜哀乐啊嘅出发点啦。除咗六全，仲有一粒叫天刑。天刑系乜嘢？刑嗱，我哋记住一个字啊，个刑字啊，刑字一个井字，隔篱个人就系把刀。刑系咩意思呢？喺象形文字嚟讲。古代农村嘅水井系一个好重要嘅资源，会人人争先恐后，有啲甚至系唔懂事嘅人会破坏水井，因此嗰、那个村落里面佢会请一个人翻嚟揸住把刀喺个旁边主持规则、主持秩序，系咪啊？唔准争先恐后，每人只可以担水担两桶， 跟住佢喺度，即係依家嘅 security， 比較簡單啲講啦，係啦。刑如果喺六親嚟講，就係、是、折磨、刑克。咩叫刑克？你中意嘅我唔中意，你中意睇波，我中意打麻雀；你中意睇英文劇，我中意睇大戲。呢、這個叫刑克。刑克係咩嘢？嘅意思即係話，你見到同個關係裏面需要啲 rules， 係佢管住你，你又管住佢，你令我窒息，我又令你窒息，呢、這個就叫刑。喺六親嘅宮位，無論父母宮啦、夫妻宮啦、兒女宮啦，係咪啊？都係有呢種刑嘅關係。有時拍檔都係㗎，兄弟宮係咪啊？同佢拍檔、拍新檔都令好折磨、好辛苦嘅，好似著咗對細半號嘅鞋一樣，唔係唔行得。但係好辛苦，隻腳夾住腳趾公，係啦，嗰啲叫型啦。唔知點解同你拍檔，我好辛苦，好多人咁講㗎嚇。喺我哋嗰行添啊，新聞界添。嗱，呢、這個就係型，型係型黑，型係折磨，型係令到大家個關係好辛苦。你唞唔到氣，佢都唞唔到氣。你覺得佢令你唞唔到氣，不過你知唔知你都令到佢唞唔到氣啊？呢、這個就叫做型嘅拍檔。型與同子女公就好辛苦啦，即係點啊？你想佢做專業人士，佢就覺得自己做一個 freelancer。你想佢行另一條路，佢就覺得自己嘅追求啊，你谷曬佢讀曬所有學書，所有成帶佢去教會，帶佢去啊主內兄弟度啊，佢突然間發覺全身投入教會，佢去傳教去非洲，佢冇根據你嘅 agenda 走啊，係咪啊？咁呢個你帶我去嘅喎，你帶我去教堂，你帶俾我將手交俾神。你叫我自己幸福，要兼顾别人幸福。我今日全身投入嘅，我为主，我嘅主服务，而你又发觉又叫苦连天，你又惨叫几声，点解你唔谂下个爱系大爱嚟呢？当时个父母先喺度涉涉落落讲：，唉，叫你爱世人，你都要关心下父母噶，系嘛？我叫你去行公义，你都唔可以忘记妈咪生日啦嘛。系我咁嘅，原来有条件，但系竟 train 咗做另一套价值出嚟。嗱，呢、這个就系型，除咗型，仲有好多星。嗱，我哋一息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紫微斗数所透露嘅人际关系、两代关系里边要注意嘅地方。